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写艺术？当您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自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寸大斧尖扎子，今日方得出牢笼。难程咬紧，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铺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官。那山东济南府李仁阁西门城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般，来浪狗肉。此人姓沈，叫沈亚军，号沈志济，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难逃，女子是东路西，寄居了浪此地，山东离人有小阳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落，沈家军犯死意，与你犯死意，误伤生命。本来是要判死罪，巧遇大诉，却10年官司。今天刚刚改的讲出来，想想自家娘10年当中总算扳些过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家军回到村子上想，扳头自家娘。沈亚军那样三万人，咱的兵力身高要有8尺相开，上一个第六棍有玉米孔，谢谢吧。两条用眉配在我这，一上第六棍有诡异物证，头三根踏不得，快去打二招呼，拉大屋子扎分两尺。两梦飞兵头浪向脱头，你要个发走一根绑杆杆，这是几发走身浪向放身扎一地扑灭，兄弟都是余光张脸，要你向出一根奶茶去火身扎一地支骨的渡口擦着。一代人光押进外州小阳村替娘绑头，这被狗神押进罪不罪，心里的让罪孽的自个娘孽家一定为够得了。为啥与沈安娘是个相反？因为沈押进犯死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与沈一个人，大家一旦犯死以代替发罪，他是一个人做兵去吃骨子，一个押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家也养一起。那么沈家军想，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生一个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嘛，娘也叫中外是够得了。一代过来到小阳村打听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啊，压地上忽然不得，这口气是靠房子革命一刀响的与不刀抬脱的，忙得里间一杀没杀手。本来里间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现在是一眼 再看他门墙当上头，急急忙急个老多。哎呦，那人才么的，大大里向，老娘，老娘啊！那王郎一声老娘，里向有声音走出来。只听见里向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神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么？待看见从里向一个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是蜡蜡黄，身上像衣裳，头一摆过一块，布得了不能再布，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布的那一个。 孙家军一看我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前，两扎手忙着娘肩高浪向一步，老娘。孩儿捉来的，老娘啊，老娘！ 拉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孩儿啊，你可真回来了么？拉他两只手碰拉沈家的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只面孔仔仔细细个来看，石头女子捉来，这边给我拉他。眼当有眼里拉郎过，沈家军被娘面孔一看，还有没忘记谁，晓得娘吃苦， 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 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这种两个。眼睛动，哭起来眼泪也来得动。搿眼泪滴滴答答，滴答里都让面孔上邋遢，搁上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昏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邋遢带你看看女子啊，那让那门去那个帮三弟兄，还有啥人来接应？你真该吃官司，为啥你们打到我的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啊，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本废弃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就是来压罪？ 那他听见你只要去行李都收账呀，要进枪过来拿你这个的米啊，扎他一把扎。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那他也算是，你都自家过里不知的，收拾吧，别其他你都收账在，因为那他晓得你这个脾气。是这样，余杀还是去龙城，顶着去当相当，别样不杀，那边再当个为一为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那娘女子经商经事，嗯，不办这个女家，马好子吧，所以求女子收手。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讲，这么老娘看在你文上马马虎虎，凭你这把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天啥都没你住去，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住去。 那他一天买女子了，让都没我，跟那喊龙饭。我呢，昨日子大家被人家送给我一张饭纸，我今天吃他子半张，于是还有半张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顿。不拿女子吃子，拿食场来的多。过来分过当，那么光这一代女子总是吃官司吃来子，如果中间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当手呢？那他等子一等，这子一这，你都没有。 归家人家去，那里等一等啊。来他不就是来大房间，虽然让铺桌上去挪出来一点大红豆子撒火个准。那么隔离天好点，让他种的时间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天乖乖挪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准。这个有个女人，因为个地方是沈家军都压我了，让整光走不了拉他，拉他已经不说的账，看了这样子，拉他再那口再那种，这地方准比不肯弄他。因为拉他有一个想法，唐时候你之前来有一年寒年太高兴整个理你，我太心烦，我不靠他也是有理，我虽然抓住男人走不我的呀，同头子杀和准收了让水女子心无个力，好像一老夫妻两家的一打了让水里一样。所以老唐家军一阵看了这两口不肯弄他，军长实在不白放诺的呀军诺的暗示高的不能女子人家军归家里，当诺的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年子马地密，所以挪到屋里来，多来人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老他以为何为一样水泥，啥个水泥呢，走坐起高山，让我走的坐起高山不来你子挪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挪的人体过来当一山，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挪的人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都走，给到咸阳村临近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镇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到白驹地镇的四山打进四山，随着一百多地道家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子起来，我也上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着扣到地当主带里向皮竹当中一张粘竹，粘竹当中收一个线和刮过来谁啊走走各半年的给四十别人，谁是四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没好我来让给你向去故事啊，我那个也在生子三子在地当里向来过江，可当今天负责两百随时站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不下的家人家人，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展与内动荡与佛空现，今着盘扎了浪沙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带个等两杂水主带浪向一来，你身体扯起来忙正主带浪啪一动一扎水热量跟拉大五子带子主带里太当当啊，主带旁边各等浪向收两个沙翁，不能给一声黄浪当当一黑两个沙翁一号二三两个人一上跌到地上，白带白不起来，站座当中受了让张先生听见一声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白头一口，张先生吓得不灵，您的乖沈家军沈老道非是一个老道历经七七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嘎板鱼八弟兄一代人光光我被人支持来拜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公文来拜而且故障我一代个年长不能拜了，哎呦立上来让给你吃故事出来和样子扣得去大概到来紧张了，那么张先生一周你的难龙翻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推过呢，社会卡罗的名字中国好当法，所以你拿出一体拉开来 挪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写住立下，挪2003年怎么挪张红纸的摆一摆，啥个钢筋分挪一定的2003年，而且挪2003年子有个钢筋，现在人家就刚改，你假使送12年不了。那是一块12多个银子，不了人家金，人家金也有必要。怎么？只有一个银子，退手。那家是不3两银子不？立刻，哦哟，不少的了。你听到你妈妈说，所以不能不一定都投块的银子不？只能不2两银子，农子的摆一摆还一袋抗单水之贵，刚吃刚来，张做两下，来吃来，哈哈，少年。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出来的，这个啊，沈家军该咋睡？提起来你跟来过来，我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他，你是要红的是，过来，这个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奴才少年是来的，我来的，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呢。自从你来到担子盖里之后，你个白三弟兄子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你就那个羊盖蛋，我就我们多么的四分恶劣。过台上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也可说够他才夸张。尽快给他地当的来带，现在我为他笑笑，为他瘦瘦，弄我在地当里下来过过站，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铜币。我说来到，你几时给你出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根本你给你想出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信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真了啊，根本我还来这里，我只好提起你我来的，你不不信是来的，你不应该的，你想想可还是了，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哎， 沈家军个倒是本来提起来也看也得放走了，沈家军道理这你的这个人为服从，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来到今天来带给他地当里来按你上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里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条裙当500两银子， 哈，江先生，这你的一点军当500两银子，上次你都来得听听，我的军再过来10万扣一扣，忙神眼睛身边一放，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哪里过过站，那还意思我那来到的么子，来到。没事么？给他地当里随便浪费口水，请来的别外地当里讲几当。现在么呢？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100银子，有3里，可是别别我一点点心送不来来的，来百米那往是我再想办法还，这点银子送不来，你自个给中一个么子去马地吃吃吧。来的，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心意思反手手，你哪知道？ 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没得，不够拿，对。 那么你如今要拍拍马屁，送5两银子不用我。 这个，江先生做你的泡沫皮刚明白子嘞，这个大事事的。没得，怕怕你来到马屁送5两银子不能用。 好啊。怎么拿着来？ 沈家军的脾气，上菜，随身挪着来。张先生挪半银子，包袋里收。 剩下的那红子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 实在没剩下的刚得没清楚，五两银子余上个不晒出来， 你那银子身边藏一趟哈，挪点钱往街高浪向一拐，带子张先生， 哎，真是骗你你呀、啊！ 哎，有什么？是别人我给，这个老大你加紧点我，让我来让给他混口饭吃去。 不要多讲，走了。三， 你带浪贴我来， 走， 往高浪去， 身边有只银子啦。妈咪你妈哈妈做的诺个许都没诺大屋里诺的爱群该不了娘乖家娘来去抱孩子吧。 拉他一口嘛也不懂群见来当的分当他那你了做的了谁来的你少将湖来个年子你沈家军该走不了娘听帮对张先生张先生送本楼看哦来他现在你是只有三个娘子一个三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是非是一个一代呀我昨天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那落地米袋一代下辈外家人家境我可是两家跟你一波做的去摸一摸矿沈家境我不做的摸矿之后来他非山和墨子两家的七辈恰白至于老爹做的撇个撇下个下走啥个门子呢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那样子阴脏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狼下我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然你就农村里下在楼上在洗叶子洗干干用来他走到半年天半夜天走到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等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提着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引起来山下盘子沈家进起来墨子两嘎的吃下盘子那他带着你子儿啊外娘的周日一带十八袋子你与我拿到饥饭之人洗去姐妹 好哈哈哈哈老娘啊这有时新生意好有数哎 奴带撒布霸道金刚刚刚追到等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进去送子 这么啊老娘这个骰娃卖什么价钱呢 那他带你扣扣那盆的了扇 撒布马上搞的嘛后马死搞你不动可不能干你儿让这谁吧讨价五分 讨价五分 为价非分谁能卖了 为价三分就能卖了好优素老娘我走了走 要这个带撒布这样飞个眼忙正白堆的正上天来进死三个人况沈家军几个火龙开 嗨来水吧大家听清我这人吧讨价五分外价三分就能卖了 高浪天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半夜听那声眼睛上黑写得了一两个的不大比浪哈哈大地刚那他高伟高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可来你鬼一地可别可呢 沈眼睛是理想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转浪间一再出来的一龙黑一龙奔来了去去了来这奔的他样当定我以来说起来从边浪间神一地从光间 军郎将落日一般低高的后继呢才要吃饭，八台都走上一半里十一台还要走去吃饭。沈亚军那个都让猴子跑得了汤汤的，这郎将起来翘起个鸡手我趴坐着当当当当奔来奔去，他没不杀子头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正光吃中饭，沈家军也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个带纱布嘛，确实三十六个纱布，真就是三十六个，一个带分马腿。可为啥个刚去沈家军马纱布外的马腹的？别人阿是看见沈家军的人三个长动七十样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个。实在也马的个纱布还马腹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靠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姑弟门口来让喊马扎布，来到当当当当走到左姑弟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一人呢？就算没有苦成家这个人没了，那么的立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了，立条子个带扎布两只脚在公飞。你也马里杂布也厉害子功夫，再知道人家这个人那么马得到里杂布，否则呢带也带，所以人家这个带杂布一个带分马。现在人家今天杂布分马他外出去几年吃饭，自个过着有点不好意思，娘的是个哦马杂布那杂布马夫他给出来费一等本本的也是技术，这个嘛中间马他个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想偶遇个他米空这气，一代动力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黑子挑子带沙漠沟来在科技门里预定家，个定家叫中日家，上当是高火当是相互地方，一百相互人上高呢背也够个顶起，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到江米浪乡去搜去。弟弟嘞，阿姨说邓公伯天龙山一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去江米浪和各站与个咱米空几年来吃饭。对，哎，一阵一阵上街到江米浪，撒不得秀嘞，这街来个。是两个没冲没冲没没讲个摩托，这个两米呢与两根沙子抽个摩托，所以玩那个沙子咚咚可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着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的，哎，两把手让靠后挪后时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去那了让啥合适的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相互勾来一个相合，叫提之一阵力，后被气砸起，要想发动在，这样跳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今朝行李俺睡着几乎后生娘我背到行李去磕磕磕醉了多啊，来个少年这个年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让下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驴都呀一个呢见你吕老板，还有人见你老吕，白玉的，大家在海里吕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福海的吕八姨叫的吕伯比，为啥个原因？因为吕伯比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酒的镇上来个人光，光的，是该杀了没杀上，谁看你？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原别人， 哼，可是交际手段好得了不得了。啊，云子那个同弟也娘那死得无心。啊，小弟拜不里的佛祖，妹妹家不里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打两个老伯一大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了，让半年或者一年当中，挪去洋行当摩托了，东门开，啪，挪不人家一家庭。你要一个字多疼，多发财了。这现在你了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厂，开地厂，还有十米走的多得不得了。非但是这个，而且有俺们有来的当场，那里不是朋友。就是我贴这个弟兄给他地方上讲都是要自己谁要门上里谁要妈妈里家一百开的周三年谁要把那六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六八一那叫六八皮把那嘎嘎的谁要把那不特一人皮今天里呢我里想吃也得是个大龙米洋里去扣扣今朝不知俺谁的叫猴子，啊呵，一路过来，对浪向深浪向，深浪向，自将爱的海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水里自受清也。到中日间交通，一人一阵杀进来浪最上来的，沈亚军来浪解密了，立分当中，何事杀？杀过来忙着雷暴的面孔上打了嗯然的哈哈小他样没好为的落起雨起来一旦落雨实在是神眼睛的后为了让一阵一阵醉过来相近解密了神眼睛第一波门插坏口第一波门这块我神眼睛的到时候带我部队去拉一拉在头时的通通在拉忙针子里包庇米空狼掐文章放屁后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剧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狼给戏何事东杀西回会当我里都要米空狼会当了的我可那个副样子只给他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你我这口径我李东阳再过这样方式啊，呵呵，我李东阳一张皮子送来俺们里向，请来吃骨子，要关你起来，你还要试试我李东阳的水德文章种族该是谁国的？呵呵，正放屁嘛在啊！ 这， 沈家军眼睛结成，带了吕包庇来浪口，心里这年头，我不当心，我二世随手杀了那李空郎，那样用不着杀个一张皮子，要叫我去吃骨是弄乖起来，我有哪个把你到海外来，啊，我却是神秘骨子。昨日刚刚放出来你在也讲起这故事心里想着我是哼但是沈亚军的战志刚说到了所以比得都眼睛物质接触两扎手来自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头起心里后一哄发起来让带吕伯伯去吕伯伯一路勾来到沈家军门里，哼，哦，总之马上不得命上不歇了解密了，滚开！子李先是滚开啊！吕伯伯气大家忙正撒布浪，砰一声，解密了。这带撒布本来歇了解密了，闭了，不得一张哈啷当，好力气，那是人家军威力啊的。沈家军像个带啥不我娘手中没辛苦半年提不压提走了不能一家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实力大都然我对方马那上今天要打来对一对 可吕伯比要走，沈妖精啪凑过来，到你们两招手一了， 慢跑！ 哟， 那哈， 那个同志，火龙道向了你啊， 吃饱了啥子啊？双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人吧，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办不到。 怎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哈哈哈哈哈哈！你要分析，等我旅途养你，贴他那一袋纱布，我是小事体。 一出。 吕伯比来让该到白居的镇上，有个东大太的都是小生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一的的，你最过去谁要发脾气，我不能搞太的贴他，没事他打我，你去寻找你有俺们的收益被当差了个事，谁人的谁遇见的努力不白，今天你贴他那神家经济在大部门吕伯比这里的遇上的那阿中军，你要是要扣扣吕洞要个水的，哈哈，好姐子，这个红旗大，当我两个没子来，哎，我这个中军洗不得，靠他的一等，因为你个在大龙一样，虽然给他东西家解脱，没等了钱，你让像海一样，地里像几个后旗，谁听得见？来这 来这吕老板来这 这这这上上 啊，地里向抽动的杀死手里向螺丝钢棒必得如果不螺丝门手使上来总局不上心不耐坚持来这来是我吕洞要合适杀了我吕洞要米空让我随手贴他来带撒布雨刷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洞要个水的哗啦狮子又往腿间一踩吕伯比斗棍出身余两级三家嘛于是个主队忙神要进对手总局你试试我吕洞要水的照弹一柱子沈家军科技内一柱子来 好你慢来 嘿连忙逼浪一提吕伯比一柱子弹个空你一柱子弹个空沈家军他都是忙正吕伯比一水老水嘎子炸炸老嘿一年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也做中去啊哇哇哇哇哇哇过去人家都走沈家军的里的一位分析不用出来这里够用的三人正嘎了一步吕伯比一阵痛的了啊哇沈家军的他收拾抓了那吕伯比在雨水沈家军的他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记女光这个一记女光靠了让声音猜得不得吕伯比那行米空浪向麻将开火里五个这里人车子趁起来自个不比血巴拉巴拉的用不能沈家军这个一记女光啊自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 来这 吕老板来砸！这让沈家军背着渔民车上来，沈家军吓得了。你一顾四起，耳听不防。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给大雨水忙着吕伯一见一浪扎一波扎楼，努力人到小鸡子上一发拎起，给他走水忙着吕伯一屁股浪向扎一波，我吕伯一个人手里一举划了身体不住来。离你样一个后继冲浪吕老板来造来个温室够得在我们吕老板为了的照弹给后继水里向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正沈家军腿上向一起哈喂沈家军科技那钢棒腿上向哈上来 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 嘿 你手里向举个雷波比个人，拿雷波比个人盲正钢棒上向粘上去嘛，卖好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多难看了，我东方了，东方也看住吧。喂喂喂，你哪个浪去啊？就你看这个马大伯的虫子，你哪个看了吕老板身上副委当走开走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吕老板啊，你放心啊，马大伯的虫子你扣扣我的手头，嘿，来的你手里像我一定要闭的盲正神压进连发家浪，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起看到神压进一口，哎呦，金刚扫地刚刚头浪一来家浪啊，副压进，哈哈，你慢慢叫，嘿，我手里像吕伯伯的人连发家浪我都坐下去，没哈，一边在盲正吕伯伯家里不能八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老辈高浪向来来往往人一口狗狗心里向靠啊，这年头来吕伯伯依然是自家的势力，蹲了给他摆嘴的阵上站牙舞爪，啥人个盼来，今朝盼到神爷进，呵呵，不费大力出气，我们来斗起两局上。希望阿姨上面杨柳的后期大高档级看明年吕伯伯都吃两只三五，但是虽然这个人光大龙米杨柳展望最大决斗一口二番，这展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三十一个男的神秘一人来让给他白天的天上你手中一柄铜斧子，一百里服的人当那个是五百一个实力的带水，今天你来呗发射线去得来里可不真正他在地上总统那能把你哈萨地我来做出口啊，一米做红米我来做盘米，所以啊就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期用到来不能当不能当越无害光给别当啊，不能当给个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李老板不认得你得来呢，你别动枪哦，我晓得二爷在沙漠天来狐狸的好几道啊，三弟听我我在沙漠连立起来连立起来，你杨立强本来一手是摩地上挺寒冷，所以一个在狐狸天打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沙漠天来狐狸王是腾做的人们连起我在沙漠天打给他建立了八大神家庭身体陈家俊两大手扎了吕伯伯带着李米杨柳到后头去来人接去，姚堂你们来啊，看看先来吧，大伯母在那里啊，自起来的儿子你来吕嘛不认得呢，你吕老板所以刚刚得来没得这些东西在为啥口命了，哎哎那你吕老板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越我还看看啊，放回来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得罪相楼赛我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伯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能死高行一天后几个必得好的家狗过了，你以为人我们来放我来立个你俩里夫妻不了让沈家军身边不要动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以来人光一肚子哎讲理啊，哎没得呢，哎与你们理出来中年之理我也得上个点但你李来被踩起来等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水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水吧一推 现在有狐狸病，我不让他跑，我要他卖给吧，他动手就打，你们人都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哥哥，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不认得呢，是吧？所以都在呢，你们别同气。这个一代人光嘛，事体们不当我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马啥不？你看马啥不？可以。哎，想嘛，一周年的，吕老板。生意做的较多，那个从啥部也不知懂的，妈那个不，还给这个，至少这个你刘老板刚刚得在之内弄那个啥部贴了屋里，虽然现在把那连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把那不发礼子了，是看关键你刘老板做人呢，一个啥部，哎，那可难，做人一个啥部，开开心，不发礼子吧。沈咬金一听，眉毛一直眼睛一抬，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大布， 一个人。告诉你，五这个人吧，如今临财不卖，要买要一块出。 哥哥，没哈。哥哥，刘老板啊，听去，你现在门子不走，就走批发子，要一台去。刘老板，哥哥，我做不了主的，来呢哈。 你不买，我就打，买不买？ 哥哥。好吧，身上像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杀，我只梦一个人躺躺没人过来。哎，带人家听口口，虽然自个有点实力嘛，该人光，哈，我不着打不够，有事乃就今后，倘是不忙，你也看的呀。可是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沈老大，你李老板有在正经在骂呢啊！哎，这个弟弟可是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的。这个沈老大，你个啥不嘛？上高的你来那办个什么？ 我这一把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嘛？肩膀就你的。当地康，他搞外搞一口子声，跟那记者自个是外搞三分汗毛，可是就帮自个两百了，当地是反动搞，看看没看没，本来自个是给他刚分外搞三分汗毛，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不阿别的给我都是卖汗的，这个是难打的，听下子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九的为有六个，三六一的一包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哇。那我手臂不来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嘛三十，三十个嘛九的，还有六个三六一的一包，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来把讨价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嘛，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一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吗？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另外再加三分，五分另外再加三分，还是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是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外加高三分五分，外加高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不加不分手，沈家军子要靠。 这一家不分手，银子四万不了沈家军。 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刘一康带刘一伯比扣扣，便宜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伤心失恋了。好知道，阿萨比扶我到地里乡去，这样就说。 两后子过来，跟他做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家，家头我带宁可的大高五星，心里想这你的雷波

魔花种着， 嗯，作者管了。 二爷嫌弃的种着，待我谢帖，还谢地哟、哦嗯， 你当谢帖地。 嗯，贤婿的种着，正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里哟。 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还有么好眼里山？ 贤婿的种着，那个掌印的妇人呐、啊，哎呀，就是我儿你的刘维。 哎呦，何有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的重啊，这个掌印的妇人嘛、啊、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啊，这还真有个妇人的样子嘞。贤婿的重着他人。人在哪里哦？ 哎呦，老苍头啊、哎，你不是说我们赵王得中了，他人在哪里呀、啊？ 现在府门以外。 哎呦，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耶！ 哎呦，快快有请哦、 哎、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哦，叫人好喜哟、哦。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喽，等一下子一见面呐、啊，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哎，手破烂的， 你叫些什么？ 你别有情呐、啊， 你去通禀 啊。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着。 阿爷，贤婿赶来着，待我快快去迎亲呢、 哎。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呀、啊。 哎呦，我去，我去，我去。 哎、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呀、啊。赵郎在哪里？ 哎呦，贤婿在哪里？ 赵郎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 赵郎， 贤婿在。 岳母，小姐，岳母，岳母。 这人掉进冷水坑。 写什么？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啊！你让我退婚呐、啊？哼！岳母稍待，我去写 来。 哎，你要到哪里去啊？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 哎，你这是？怎么讲呢， 小姐 上前带着高高高妻子前来别担心，既然你不来说什么我对你求， 小姐 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那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惹你们走上。